9月3日星期三，欢迎大家收听百五二 talk， 我是呢节目主持人 Kenny， 我是 Tommy。 今天就主要集中讲一单新闻啦，咁啊关于呢一个占中十四事之一嘅徐少华咧，咁啊今日就喺一篇城报嘅专访里边转态，咁啊反占中，咁呢样嘢就好令人惋惜嘅，因为即系一个本来支持占中嘅人，如果你去到后来咧，你低调咧已经觉得奇怪噶啦，你仲要调转枪头嚟反占中咧？咁咪好令人真係懷疑，因為你咁大個人，你冇嚟一年之內無端端轉變你嘅思想㗎，即係你都唔會無端端今日支持民建聯，聽日支持公民黨，你都唔會咁樣㗎嘛。 即係因為當初講到佔中十死事，咁大家嘅期許咧應該都相當之大。係 啊， 喂，死事喎、 啊，即係死事一定係你決志決得好犀利，你係好明顯啊，我決定一定要佔，你先會稱呼做死事㗎嘛。如果係嗰啲即係半途猶豫緊啊，騎牆嗰啲咧，你唔會夠膽咁快出嚟認自己係死事㗎嘛。 其實當初係咪佢哋自己自認係死事㗎？ 死事呢個 terms 好似係傳媒幫佢起嘅，但起碼嗰陣時佢哋十個人出嚟個意思就係話，我哋十個咧就係、是、頭一批講到明會粉身佔中嘅人，係咁樣，即係個意思係咁，所以先叫死事，就係、是、我哋預咗行先企先㗎啦，死先㗎啦。 但可惜而家就有啲就開始歸家往後傳啦。 係啊，即係呢一個徐少華其實一個資深傳媒人啦。咁咧即係講下一啲歷史先。其實佢喺舊年四月咧就即係加入咗呢個佔中十死事之一。咁嗰陣時咧，佢就向呢個傳媒講過，即係嗰日個記者會，佢就講話：呢個係最壞嘅時刻，因為梁振英政府咧施政就胡作妄為。呢個都係最好嘅時刻，因為香港嘅社會運動將會脱胎換骨。佢嗰陣時講過呢一番説話， 哦，好似充滿希望。 同埋佢企得好前嘅，即係其實佢同錢志健嗰種人好似咧，就係、是、咧真係搏命咧。佢今年嘅三月咧，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佔中出咗一份類似黑紙咁樣嘅東西，叫中紙嘅。 啊，有啊有啊。係啦， 佔中有份咁嘅嘢噶嘛，其實就係佢策劃同埋佢出嘅。咁佢嗰陣時仲話咧，每個月都會出一張，即係加強嗰個宣傳嘅工作。 咁當然最後就 咁當然而家張中紙去咗邊都唔知 道。走咗數啦， 就可能走咗數啦咁。咁一個咁樣嘅人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本來企到好前咧。其實就已經是一個 signature 嚟嘅，咁但係其實去到其實有即係有跡可尋嘅，因為去到今年嘅七月咧，呢個《蘋果日報》都已經報導啦，咁就話咧 傳 係啦，即係因為蔡東豪嗰陣時咧七月咧 都係佔中十四字之一， 即係蔡東豪係幾時刪呢個主場新聞嘅？我記 幾時係恐懼咧？ 我又記唔起，哦都係嗰段時間嘅啦，因為最關鍵嘅原因咧，就因為嗰陣時蔡東豪就執咗呢個主場新聞啦，咁但蔡東豪都係呢個佔中十死事之一啊嘛，咁嗰時蘋果日報就喺度數啦，佔中十死事除咗佢之外，啊， 仲有邊個會看守 咧？仲有邊個可能會即係收工咧，或者要會轉趨低調咧？咁嗰時咧蘋果咧就喺度數咧，佢又揾到啲消息就話咧，有其中一個過往好活躍嘅佔中死事。因為咧佢佔中嘅身份關係咧，佢喺大陸嘅生意 partner 咧就即係嗰啲生意受影響，咁佢都即係呢個人就覺得好內疚啦，連累咗自己 partner 啦，咁所以咧就轉趨低調噶啦。咁嗰時就有傳咧呢個人咧正正就係徐少華。 咁當時徐少華點樣回應？ 係啦，咁當時咧記者就揾過另一啲佔中寫字，譬如揾個邵家臻咁樣啦，咁都冇承認冇否認嘅，即係其實大家都好似已經 understand 咗係講緊邊個噶啦。咁去到記者咧，嗰陣時蘋果記者再問徐少華啦 ，WhatsApp 佢啦。咁啊，徐少華咧 WhatsApp 個回覆咧就好有玄機嘅。佢就咁講，佢就喺 WhatsApp 度覆：若你所講嘅係真，我就唔能夠講啲乜嘢啦。如果你所講嘅唔係真，我亦都冇乜嘢好講。唯一想講嘅係咧，蔡東豪即係講緊佢啊，蔡東豪結束主場啦。蔡東豪結束主場嘅聲明咧，所反映出嚟嘅感受，讓我感受甚深。 即係都係呢個我恐懼。 我誤判， 我咩咩咧？ 呢兩個咯，我恐懼，我誤判 啦。恐懼，我誤判啦。 咁你諗下啦，嗱，譬如你係阿徐少華，如果呢個消息係流嘅，你使乜搞到咁玄機？你咪覆我，冇咁嘅事喎，你咪覆我呢句咯。 咁其實都相當明顯嘅。 都相當明顯啦，但係嗰陣時咧，大家仲好尊重佢，因為大家覺得咧， 可能會係低調嘅。 係啦，我知你有壓力，咁咪低調啲咯。咁你講呢一番説話，大家都叫好落台啊！即係你嗰邊施壓嘅人又好落台，因為你冇督我出嚟啊嘛。我哋呢邊又好落台，你又冇抹黑我哋啊嘛。 不過咧，即係似乎就做得不夠啦，可能。 係啦，咁可能其實係有啲人覺得佢做得唔夠，或者佢自己覺得自己做得唔夠。咁於是咧，今日就喺城報嘅一篇專訪咧，就講到呢一個關於佔中嘅立場，咁啊再重申啦，即係我唔贊成佔中啦。 突然地 ，sorry， 佢冇咁樣講嗱，我都講得清楚啲，佢係話咧，我考慮清楚之後咧。在622公投打後已經退出了佔中，亦都不會再參與佔中。咁佢又話啦，佢近嚟改變了佢的想法，就覺得不應該用違法的手段去爭取民主。 哦， 咁即係反佔中啦。 即係 佔中啦。 咁跟住又話咧，尤其後生仔唔應該犯法，因為會影響前途咁。 哇！ 咁呢啲已經係建制派嘅口吻嚟㗎啦。 不過唔係，咁年輕人唔應該參與佔中，咁甚至戴耀廷都唔 得 嘅。 咁都係，咁跟住佢又咁樣講，然後佢就咧又勸喻咧，即係中港雙方要多啲溝通啊，多啲互信啊。 溝啊，通啊咁。 係啦，咁咧佢係做咗咁樣嘅專訪。咁老實講咧，其實佢冇點樣抹黑佔中嘅，即係。 嗯， 今天我看網上有些人幫他講好說話咧，就係、是、都話佢算是這樣的啦，即係佢都起碼冇話背後即刻做個專訪話戴耀廷背後是衰人啊，陳建文濫權啊，即係佢冇講呢啲嘢。 又或者咁樣講啦，即係其實佢都已經算是厚道啦，同埋即係可能大家都明白咧，佢可能已經受咗好大壓力，畢竟大家都見到呢個蔡東豪咁樣突然而離去咧，咁所以。都不能夠對他再作， 即都有人罵他的網上面，但我見到都幾多人，即係好少有一個叫做投誠咗嘅人咧，係咁得到大家尊重咯。我見到網上面好多人就係話，多謝你之前的貢獻、啊， 甚至會有人接力啊之後。係 啦，咁當然都照有人鬧嘅，咁但係我諗佢嘅情況比較大家容易接受，起碼你即係見到之前啲新聞咧，你 feel 到佢係有壓力噶嘛。咁我老實講，我又真係體諒嘅喎。如果你譬如你老婆仔女俾人捉咗咁樣，咁你唔通唔講呢啲嘢咯？你真係要講呢啲嘢 啊嘛！但係即係如果講翻轉頭，只能夠講就係如果你有啲內地生意啊咁樣，其實真係好難講到，就一開始未必應該講到咁絕咯，只能夠這樣説。 即係嗱，如果佢係純粹話嗱，你講呢啲，我俾100,000你，咁啊，梗係覺得咁你咁都肯做，你梗係衰人啦。但係如果真係威脅緊你一啲嘢，一啲好實在嘅嘢。咁我覺得人之常情退縮都我會理解咯，我未必同意，但我都會理解咯。 不過即係就只能夠説咧，即係今日咧就真係令我諗起咧，今日阿南華 Larry Diamond 咧，即係呢個一個民主學者咧，咁今日就喺南華早報 一個國際知名嘅民主學者。 係啦，咁就喺南華早報講咗句説話，就係話咧，即係而家係中國向住香港咧，就好似咧舉住一隻巨大嘅中指一樣，即係就係同你講話。我做乜都得噶咯喎！如果你唔啱聽嘅，你咪走咯。咁即係其實今日。徐少懷咁嘅反應，即係你明白背後，即係大家都已經明白背後係發生咗啲咩事，同埋係無能為力啊！ 我明，同埋想多講一句嘅咧，就係、是有啲人都話咧，佢喺呢個訪問裏邊轉態轉得咁核突咧，其實可能都係一種曲線話俾你知，我係受壓，所以先咁樣做。即係諗下，如果譬如你本來咧， 咁我覺得唔夠核突咯， 唔夠核突係嘛？即係應該做，即係諗下，譬如如果你無端，你本來係支持民主，你無端反民主。咁如果你講到好含糊咁樣，啲人覺得你一定收過錢啦、啊。但如果你突然真係轉到咧，好明顯嘅。 我喺網上見到個怪論喎，呢一個就話係咯，我支持九成提委會提名啊。 哦，即係富人一篇文 啊。 即係你諗下，突然轉態轉到，即係譬如如果黎智英無端端行出嚟話，我終身支持共產黨執政，咁你覺得佢一定係俾人咧揾把槍指住個頭，佢先會咁講噶嘛？即係所以我即係你都講得啱，徐少華今日個專訪就唔算好核突。但係總之你。即概括咁多客觀環境同埋客觀政工，佢無端端今日做呢個訪問咧，即你實在你話俾我聽唔係受壓咧，我打死都唔信。 同埋咧，最後咧，我都想引述翻咧，即阿網絡博客庫斯克咧，即係佢睇完呢單新聞之後，佢嘅感受就係話咧，即令我哋諗起1984咧最後一章咧，就係點講嘅？最後一章係講啲咩嘅咧？佢話諗起最後一章啦，其實最後一章就係話嗰個人放翻出嚟啊，但係已經俾共俾嗰個黨咧，即當然1984入邊個老大哥折磨得好慘啦。咁佢最後咧講出。原來我真係好愛老大哥， 即係佢係因為實在太怕，所以先咁樣講。你意思係話？ 唔係，應該係咁講，係成個人已經崩潰咗。 咁我覺得 再講啲咩？但係相信 徐少華未去到嗰個 地步 嘅，未到嗰個地步嘅。咁 但係都係要講維新嘅説話啦。去到最後， 咁同埋其實你真係好慘，因為諗下佔中其實好多成日靠個士氣或者靠嗰個民望嘅支持嘛。如果你由堡壘嘅內部開始瓦解，即係逐個，如果聽日輪到蔡東豪。輪到其他的佔中十四事，那就真的很大劑喎！你知嘛，即係成個士氣崩潰喎！如果你逐個話出嚟反佔中， 即係如果咁講咧，其實我都有少少猜度喎。即係琴日彭博咧，咪話即係戴耀廷好似話啲支持減弱咗咧，可能佢講緊嘅咧就唔係民間嘅支持，係 講緊徐少華呢種， 即係就係講緊啲內部爆破嘅係啲支持減少咯。 咁反而我哋而家呢個 moment 最好欣賞阿錢志健啦，即係錢志健都佔中十四事之一，今日企到好前嘅，即係佢 都繼續好前， 即係佢有時個曝光率甚至高過戴耀廷咁滯嘅，即係佢係好接受好多唔同嘅訪問啊，甚至係信報嘅專欄，佢都聲稱咧，即係近排係因為各種原因係被停咗嘅，咁啊所以。即係要向錢志健呢一類咁即係撐到而家嘅人致敬咯，我覺得。 即係就必須講，即係而家嘅情況就真係令人諗起一首歌，就係、是《十個救火的士兵》。 大家可以上 YouTube 聽翻。 即係逐個歸家往後轉啦，咁但係點都好，咁而 有人往後轉，咁即係要有人向前行，即係接咗個位咧。如果唔係得翻三個人嘅時候， 嗱， 哇！首歌就恐怖嘅，真係啦。 三個救火的 少年，就得翻三個救火的少年就燒死咗啦。 首歌係咪？首歌係講最後走剩幾多個啊？ 三個啦。 好恐怖啊！好邪啊！佔中三字咯，就係走剩最後三個。 嗱就我哋就千祈唔好俾呢件事發生啦。所以 好，咁啊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咁啊，星期五同大家拜五二 talk， 拜拜。 再見。